北京时间22点整。 曾有过的爱与愁都已远去。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王希，很高兴这次带着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做客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北京现代全新力作 Encino 在上海上市，售价区间为12.99万元至15.59万元。作为北京现代性能车系的开山之作， Encino 定位于高性能的时尚酷跑 SUV。 Encino 的上市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北京现代的产品矩阵，同时也奏响了北京现代以客户为中心本土化 2.0 的战略新篇章。同时，北京现代专为 Encino 用户推出了酷跑能量包，其中不仅拥有专属的首付 30%、 日供低至70元的超值金融方案，还提供了5年1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另外 ，Encino 用户还能享受到1年的超值回购服务，让消费者在选购时不必犹豫，轻松拥有高性能的出行体验。Encino 采用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7马力，峰值扭矩265牛米，搭载7档双离合变速箱。 下面插播一条新车消息。2018年全球订单火爆的 SUV 车型 CHR 即将由广汽丰田进行原版导入，3D 立体 C 型尾灯与首字母 C 相互呼应，这个尾灯十分有辨识度，广汽丰田 CHR 敬请关注。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我是何儿。 我是一水。大家好，我老车。 咱们延续上一周的帮帮忙的话题啊，听说上一周你跟洪城聊了这个空调为什么不凉。 对，我们上次跟大家聊的是空调。 对，那前两天呢出现了雾霾、沙尘暴、对黄沙的这种情况。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空气滤芯儿，空调滤芯儿。这个空调滤芯儿啊，可以说是空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上个礼拜会有这听众朋友没听咱们的节目啊，那个老车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 你可以在喜马拉雅上和蜻蜓上去找我们的节目回来听。 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啊，上次呢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马上要到夏天了嘛，我们空调又该使用非常频繁了。 哎， 那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会说，哎，我的空调怎么不凉呢？第一反应是不是缺佛了？这个时候就把车开到4S店了。 缺佛了，念经呗。 没有了。4S店一说，啊，你这缺了，这个花几百给你加点佛吧。其实加完了佛，他发现还不凉。 嗯， 就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主要是提醒大家，不光是要检查空调是不是缺佛了，更要关注的是你这个 空调本身是不是出问题了， 空调的这个蒸发箱水箱前面那个是不是被堵了，上面覆盖了很多这种杂物啊，什么小虫子、尸体啊、树叶子，把这都好好清理一下。最后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空调滤芯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就准备再跟大家再来往下再延展的说一下。那么具体说到这个空调滤芯，其实它也很重要。我们今天呢准备跟大家来推荐那么几款，或者说介绍那么几款 不同材质的滤芯。 对，其实顺着老车这个话说啊，就是咱们有时候老说这个几滤几滤，然后其中会有两个空字打头的，一个叫空气滤芯，一个叫空调滤芯。那么对于咱们车厢内的成员比较重要的，那就肯定是空调滤芯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呼吸所需。空气滤芯主要是给咱们进气 发动机 来做准备的，它是为了进气更大的一些吸氧量，然后也阻断一些比较脏的一些杂物啊，或者说一些颗粒沙尘之类的。那空调滤芯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咱们当打开 AC 的那一刹那，对吧，你的风吹出来的时候，那么只要是没有脏东西吹出来，那说明你的空调滤芯就在起作用。当然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尤其在夏天啊，你下完雨之后你再开空调，可能有一股霉味儿出来。 对， 是吧。 那关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空调滤芯的材质，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为这几种，我先大体上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个印象。首先就是活性炭滤芯， 对，这最常见的。 对，还有那个无纺 纺布的滤芯儿，这也比较常见了。还有就是竹纤维滤芯儿，再有这个海曼普滤芯儿啊，冷触媒滤芯儿啊，纳米矿晶滤芯儿。 这几个说白了啊，有几个我都是不太了解。 对，比如说后边说的这几个、 这个市场上我就知道活性炭、无纺布，这也都知道。 这个比较常见。 这个什么海普曼，这个我这还真是 海曼普 、这个确实听的不多啊。一会儿可能有时间了，我们再跟大家稍微的来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说。 可以。 咱们先说这个咱们最熟的，对吧？ 最熟的 这个 没问题啊。 最熟的 活性炭， 我觉得应该是无纺布。 无纺布， 嗯、 对，这个最简单应该 是。就 是 咱们买的最普通的那种白色的，就是成那种白色的，或者说那种淡黄色的，没有黑的，就咱老说这个 没有 无纺布跟活性炭怎么区别呀、啊？里边有黑渣就是有活性炭的，当然这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你买那种白色的，就是最基础的， 像百叶窗似的。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吃的馒头，我们不加东西的时候那大白馒头就是无纺布，然后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杂粮馒头上面全是小黑点儿，那个就是这活性炭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这个白面加多了的话，它有时候那个碱面也会起作用，变成黄的。 黄的啊、 哎呦我的天！ 所以 怎么就变成美食节目了？ 价格上讲呢？无纺布肯定是最便宜的。 对， 比如说咱们在什么东啊，什么什么宝啊，你上面刨换去吧，最便宜的可以达到一个个位数，几块钱， 差不多 几块钱一个，几块钱一个。尤其是那种咱们说的一些微克呀、微面呀这样的这种、这样的车型当中， 因为无纺布的它这个材质是只能过滤掉那种比较大的一个颗粒物质。 无纺布啊，说白了，它 其实 它能阻断谁呀？柳絮， 对，就是赫说的没错， 大毛毛 就是那个大虫子， 虫子。 其实这个无纺布，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其他地方也有，比如口罩。 是 尿不湿 那个最基础， 还真说对了， 尿不湿对吧？ 就是你看我们那个医用口罩啊，就是最普通的，我们到医院看那个， 我觉得那是保暖的， 对，那那还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无纺布 的，是 的，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它主要是过滤的，刚才水哥说了什么柳絮啊、沙尘、 是物质， 物质 个例的过滤的是物质， 跟这个气味和那个有害的那个气体是 没 有 什么作用。 我们可以理解成肉眼可见吧，就是这种 或者你 看得见、 能摸、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吧？ 好，那我们下面再说一下这个，这是 竹纤维 、啊， 竹纤维，这种材质呢，其实跟无纺布呢是相差无几的，但是要单论效果的话呢，可能还不如无纺布。 竹纤维不是做凉席的吗？ 那是竹片、竹块，那是整块的竹子， 也是竹子家族的啊， 对， 没毛病。 但是这种呢，说实话，它作为滤芯来说，现在有点退出市场了， 不 是那么主流了。对对对， 这 个东西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在其他地方会见的比较多，但是在汽车，尤其作为空调滤芯的话，我现在真的见的很少。说是我这个材质是竹纤维，然后 但因为之前用竹纤维，是因为竹纤维在很多地方就是它有什么抗菌、防螨啊，这个防臭啊这种。 毕竟还是一个植物纤维的话， 对，但是现在比较少用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说其他的种类。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期待着你的拥抱，我的小宝贝，多么想牵着你的手。 当初你的 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我发现我们说这个材质好像是从最低往最高的说的， 也不是最低往最高吧，就是你到底常不常见，确实也是便宜。 对， 因为你 这那就是从便宜往贵的说 了，到了什么 竹纤维 的那个 竹纤维，对、嗯。下一个我们来说这个冷触媒， 对， 这个怎么说呢？这甲醛克星。 对，说到这个，可能大家都想到就是它是一个甲醛的克星， 那是光触媒， 冷触媒是光触媒的衍生产物， 周边的。 哎， 哦， 啊，它呢是新型的一种空气净化材料。 它主要是净化空气的， 哎，它 气味， 尤其是在空气当中的甲醛、甲苯，它对这个是非常有比较高效的一个净化功能。 嗯， 所以说呢，但是呢，它有一个也算相对来说弱的，就是我们现在特别老常提到那个雾霾，就是 PM2.5， 这不行。 它对这个的防护效果呢？一般，只能说一般。 哦、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放在新装修的房子里边更多的吧， 是 吧？ 确实，确实， 甲苯啊， 确实，确实。 但是它会有一定的发生作用的条件，你看见了吗？它是在40%的湿度以上，且在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下， 所以它比较适合南方嘛。 5摄氏度，我觉得是空调，咱们的出风口如果开到最低的话，出风口的温度 达不到5度， 估计都达不到 5度， 那 真的 太 冷，太 冷 了， 那太冷了。所以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太常用的，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一是像贺说的，这种搭配呢，可能对南方的车主来说是 就比较潮湿的， 比较适用 湿冷的这么条件下。 然后呢，再加上刚才、就 是、而且 是 没有这个雾霾的这个天气 的，对对，少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是不建议使用了吗？ 就是它这个五度的这个前提条件，我觉得挺苛刻的。 对，大家可以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介绍完了，大家你可以就如果新装修完房子买两个这个冷触媒放在家里也可以。 那其实活性炭也是。 碳， 哎，你说到这儿，咱就介绍活性炭的了。 那活性炭是不是也可以过滤器、啊？ 这是最常，这是目前 这是最常见的。 对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情愿选活性炭啊，它没有度数的要求吗？ 哦，对，这肯定是没有嘛。 但是活性炭是这样，就是，可能咱们现在不说这空调滤芯了啊，咱们就说，如果大家买了新车的话，有时候大家会往那个车里放一些碳包。 对， 这个碳包呢，实际上大家是把它放在避光处呢，还是放在前风挡下边？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一般都放座椅上。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放多长时间，是否要给它 换一下， 翻个面啊，或者说要给它去有一个闲置的时间啊，这又是第二个问题。所以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活性炭？它并不是说你放在那儿之后就一劳永逸了。 那是这样，活性炭的具体用法详见下期节目，好不好？ 我觉得啊，应该是放在避光的地方。你看这个，如果你用的是一个活性炭的空调滤芯的话，那空调滤芯都在车里边，我们见不着，对不对？ 对， 那它一样的是起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如果是这个长期在阳光底下这个放置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挥发。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这个 回头去查一下啊， 对，去了解一下。 咱们现在不给大家去下这个结论。 但是这个活性炭啊，虽然对有害气体是有一个吸附作用的，但是它有一点，它是属于这种过程比较时间会比较长。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慢热性， 对， 是就是它放的时间可能大家理解多放一段 时 间， 长时间放 对对，长时间放这种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种吧，纳米矿晶叫。 纳米矿晶，这其实就已经我觉得挺有科技含量在里边了。 这一说纳米，我就觉得就比较高 贵， 对，高大上这种感觉。 但事实上呢，其实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将这个纳米矿晶可以看作是那个椰壳活性炭的升级版，是不是显着便宜多了？ 椰 壳， 对 啊。现在你说的这个椰壳，我想突然想到了，好像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或者是水果，它有这种具有吸附有害气体的这个功能。 你忘了，我们之前这个直播间放过洋葱。 对，放过洋葱，放过 柚子皮， 然后还放过菠萝。 对，我们放的东西还挺多呢。 最后那几样水果被谁吃了？ 没有，都扔了，因为他们切开里边芯都是黑的了。 这事儿应该是红城吃了才对呢。 谋财害命都出来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纳米矿晶啊，刚刚两位说了，说一听好像成本就有点贵。 它确实是有什么那个通过非金属天然的矿物质。 因为一说到纳米嘛，它就是我们肯定是看不到的，就是肉眼看不到的。它达到了这个纳米级呢，它对这个就是越特别小的那种那个有害气体的 有奇效， 对，它是吸附那个确实是有效果， 有奇效都出来了， 对，是有奇效。 反正就是如果说正如这个所谓的宣传上所讲的话，如果它达到了这个纳米级别，那肯定它的密度就会非常大。 嗯， 是 是 这个密度大了之后，那比如说别说 PM 2.5 了，PM 0.5 都会给它隔绝出去， 是 吧？ 是是是。 所以现在最贵的就应该是这个纳米的了吗？ 嗯，差不多。 嗯，反正现在比较，其实是市场上比较普及的，就是有那个纳米的矿晶，还有活性炭。 普及的还是活性炭更多一些。 对， 因为我们见到的不管是博士的呀，或者说是大陆的呀，或者说其他品牌的一些可以咱们自己买到的这个空调滤芯，它其实都是黑乎乎的，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活性炭颗粒的。 厂家基本上会在印刷上，现在因为雾霾越来越严重，都会直接告诉你我这是防 PM 2.5 的。 对，但就是从密度上肯定会做的会越来越多。不管怎么样吧， 防雾霾是吧？ 对，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跟大家说有的车型它这个空调滤芯都装在哪儿。 嗯， 确实是不一样的地儿。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空调滤芯儿。 对，刚才说到了，我们说到活性炭还是确实大家 用的比较多， 用的最多的这么一款这个滤芯产品。 是。 那有的车型好换，有的车型不好换。咱们举几个身边就是大家比较熟的这个例子啊。 嗯。 你比如说像我最开始的两台标致车型， 嗯， 那么都是在发动机舱内， 嗯， 你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去找到这个活性，就是这个空调滤芯的这么一个 换处。是要打开发动机舱盖才能换。 对，打开发动机舱盖。 嗯。 然后基本上像206跟307都是在发动机，就是咱们面对发动机舱、发动机舱的左侧左上角，然后把这个有一个罩子给掀开之后，手伸进去，就显而易见的就可以摸到这个空调滤芯了。 嗯， 它的好处是易于更换，坏处是真脏得很快。因为它直接 位置更前， 对，它位置很靠前，而且相对来说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半裸露的状态了。 对， 所以尤其是在我换206的这个空调滤芯的时候，我会反正每隔一个月拿出来掸掸，上面基本上都有什么，尤其在夏天春天的时候，柳絮啊， 肯定有 什么杨树毛啊，这个树叶子啊，等等都会在上面， 就快有了。 然后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像大众的一些车型， 大众呢， 它是在车内， 对， 是在副驾驶的 手套 箱的后 边。 你在更换的时候就需要拿一个非常难拿的姿势，把头 就是 说白了，你要躺在副驾驶， 仰着头，还得拧身。 我怎么有印象，我好像跟红城换过空调滤芯，就是你说的这个位置换的。 一般来说， 大众车型 都是在那儿，手套箱打开里边，然后你就换吧。 对，但我现在记不起是什么车型了，有跟他换过一次。 然后再有一个呢，是有的空调滤芯呢，它是在这个咱们车的中控台的后边。 这个 是比较 对，很难， 比较难的了。就是有 把中控台卸了。 它拆的是哪儿啊？它拆的是中控屏， 面板。 因为有的时候中控屏它实际上就是几个卡扣，然后拆完中控屏之后，它等于是把线都抻出来，然后它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其实是更靠近空调压缩机的。 这种车型我觉得就应该淘汰啊，或者大家不要买。 但是 换个空调滤芯费死劲， 对，是挺费劲的。 一般来讲呢，普通消费者还真不会， 够不上 能到店里， 真的是。 首先，你这个中控面板它可能拆不下来， 是 对吧？这你能喝？他可能连这个中控面板的这个这他怎么拆，他拿什么工具都不知道。 我能拆，但是你别指望你再安回去，你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哪怕 拆是能拆，装 回 去那就不一定了。 装也能装回去，突然发现地上多了几个零件。 对，你这车就有点悬。 所以就是一般来讲，这样的车主都会把车换空，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换空调滤芯这个事儿， 我还得跑 店里。 对，我还得跑回店里。 又收了。 相对高昂的材料费，又得收一个更加高昂的叫工时费。 对， 所以你就这一听你就知道，这肯定不是豪车，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相对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叫这个比较豪华的品牌，可能都会干这样的事儿。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们现阶段人生当中呢，就是要么是在发动机舱内你可以找到的 对 空档型，要么常见的啊，都是在这个 手套箱 的后边。哦，还有一个是在地板下面。 啊，这是哪个车？我没见过。 我曾经好像是见到过一个，是拆开副驾驶的座椅，然后在他的 天哪 脚下，就类似于有一个暗格。 太功课做多了， 太反人类的设计了啊！ 这个大家可以再好好找一找， 对，大家找找给我们留言、啊。 你以为我们都是汽车工程师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各种滤芯跟大家都介绍完了。目前常见的确实还是无纺布最便宜，然后活性炭最常用。 嗯， 对。 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盲目的花大价钱去买空调滤芯， 是是是， 它是一个 易耗品 ， 对，就损耗比较快的那个。其实我们就选一个市面上比较主流的，或者跟周围朋友来咨询一下。 但我觉得 用的是哪个？ 如果是那种就是像刚才水哥说的，特别复杂的要拆卸， 那个要用好的是吗？ 那必须用好的，你这天天换无纺布，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就隔一段时间你拿出来看看啊，尤其要是生活在北方或者你那个地方环境不是很好的话，脏得特别快。 对 啊，这样的话，你就即便是你用一个特别好的，它也很快就会让你更换。 嗯， 所以说这种设计啊，一是我觉得太别扭了，再一个呢，还是经常更换，也没有必要去花好几大百，买一个那么贵 的 空调滤芯，你就买一个那个，比如说 PM2.5 防啊，然后活性炭啊什么的，我觉得用了就可以。 对，基本上在1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差 不 多已经很好的了， 已经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半年一换。 对， 你这样的话就是，你买2个的成本，其实它也并不便宜了，2块钱左右，对吧？ 好，那今天关于空调滤芯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对大家的养车用车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雨和月在初年，谁好泪谁甜，谁甜断了缘，逃不出指尖。